1842年，清道光廿二年。 1842年，英國同清朝簽署南京條約。 1842年喺地圖上面多咗地方叫做香港。 危機處處，陷阱重重。探險隊1842誓要尋找事實的真相。我劉西良， 我張王， 我陳仁啟， 我李嘉雲。探險隊1842， 尋找本土歷史意義。咁我推薦阿周南咧，就應該睇一睇我哋探險隊1842。咁你就知道咧，英國殖民香港，得到香港人嘅支持，究竟係咪靠洗腦啦？香港人支持能仍然留喺殖民地個原因好簡單，因為其實好多人都係為咗逃避中國嘅動亂走嚟香港。啲動亂有外患，亦都有內憂。 嗯。 而喺49年之後，最主要嘅係內憂。 嗯。 49年前嘅外患。咁共產黨嗰陣時咧，就日本侵華啊、太平天国之亂啊，一路嗰啲咧同共產黨冇關，但係49年嗰啲咧，全部都同周南有關嘅。我就想問一下英國嘅喺貝爾法斯特嘅北愛爾蘭共和軍，會唔會走嚟香港放炸彈咧？ 嗯， 係咪？喂，大佬，嗰度幾多條人命啊？死咗幾多警察啊？未計沙士299條人命，枉死嘅好多係。 嗯， 係咪？係因為佢哋入去救嗰啲病人，呢個謝婉文醫生啊。即係屯門醫院啊，當時係自告奮勇，即係自動請缨入去照顧嗰啲沙士病。 其實沙士嗰陣時候咧，就好體認到香港人咧喺咁，即係包括台灣、中國， 你班友出嚟抽水， 係最即係嗰個表現係最 noble 嘅。 嗱，而家嗰啲所謂網民啊，最中意講叫消費沙士、佔領道德光環嗰啲，就係當時共產黨做嘅嘢啦。 嗯， 而家就攞嚟講啦嘛。 啊， 喂，大佬，我真係要你嗰啲口罩咩？係咪？而家咪攞嚟講咯。即係佢做咗扮做嘢之後，然後就咩恩主心態，然後跟住即非成事。而家你上去大陸睇下啲網站啊，連當年香港入市打大鱷都變成係國家支持， 國家支持都係 已經撲街到咁。你話日本仔篡改歷史，夠你篡改得多？成部香港歷史唔係講緊之前嗰啲啊，係講緊1997年之後嗰啲啊。 之後啊， 都已經俾你改緊啦，已經係。喂，大佬，我哋仲係再生啊，你知唔知啊？ 我哋又再次講啊，再次講另一個例子啊，就係、是。大家記得咧，嗰陣時候咧，即係仲未回歸啊，即係用依個回歸嘅字，費事俾李華明話我。 我話唔驚喎，未主權移交，我堅持。 主權移交嗱，未主權移交嗰陣時候咧，當時啊，呢個周南咧， 或者用陳浩天嘅講法，未淪陷 啊，有份咧就咩咧，就罵英國政府，就話咧起嗰個機場咧，呢個玫瑰。 陳佐義都有份， 陳佐義 嗰個辦副主任啊，嗰陣時 就話咧。英國有陰謀，洗曬香港啲錢， 跟住仲動員嗰啲建制派、 啊、 自由黨同埋呢個民建聯、工聯會反對機場平台撥款。 啊、你而家睇翻轉頭， 反對機場撥款， 究竟英國佬喺撤出嘅時候攞過我哋有冇攞過一分一毫？呢、這個機場係咪用緊喺香港人身上？ 同埋好簡單啦，如果當日呢班友反對成功。機場彎咗嘅話，我哋而家今日係咪仲用緊啟德機場？ 啊！ 第二，你話 O.K. 97之後再起，起出嚟嘅嘢係乜嘢？ 係乜嘢咯？ 係會超支到無倫 啊！ 跟住選址又錯，跟住所有呢啲咁嘅嘢嘅規劃亦都唔合理，就好似今日搞嘅基建咁啦。 嗱、 啊，你可慶幸啊！呢、這個玫瑰園工程係喺魏逸進年代推行嘅，話俾你聽。如果由97之後董建華推行，哇！大佬中間，喂個走線又點啊？各個利益集團又喺度 lobby 啊，咁樣咪變咗而家咁咯。 喂，你睇到而家嘅所謂嘅港珠澳大橋，除咗係超支之外，仲有咧就係依個咁嘅橋等啊，又話而家有啲咁嘅 虛假報告啊，石屎又啱又假。 好啦，仲有呢一個咁嘅高鐵超支又超支，然後跟住仲有咩啊？ 超支啲錢唔知去邊啊？ 啊， 咪就系嗰啲承建商咯， 咪咯。 喂，你话唔使军费嗰啲唔系啊？ 喂，仲有咧，珠江水咧，东江水咧，东江水咧。喂，而家边个揾香港人笨？ 卖俾我哋？ 边个揾香港人笨？ 系比卖俾深圳与东莞贵 N 咁多倍 啊？ 系嘛？马来西亚同新加坡系世仇，马来西脱新加坡系脱离马来西亚联邦，俾马来西亚踢走嘅个供水协议。是马来西亚供水比呢个新加坡 啊， 人哋嘅水价平，我哋多多声。喂，人哋系世仇啊！你而家话系我哋祖国，唔系啊嘛？马来西亚同新加坡系世仇啊，个供水协议都平过我哋多多声啊！ 喂， 大佬仲要冇得唔买 啊？冇得唔买啊？ 喂，大佬，即系话等于我入到去帮衬你，冇得唔帮衬喎。咁你同嗰啲咁样嘅美容逼人做 facial 嗰啲，系嘛？搵啲靓仔走去昆嗰啲中女去做 facial， 然后剥光珠之后先同你倾，然后要你帮衬50,000蚊隆胸嗰啲，有咩分别啊？喂，咁你即系叫做咩？嗰啲叫做 doctor 唔知乜乜啦，系嘛 ？Doctor Commonness 应该改名叫做系嘛？中共博士啦，叫做嗰啲美容集团咯。咪一樣咯， 所以你好意思同我哋香港人數 呢條數都未同你計啊！ 啊，即係除咗東江水，頭先講啲大白象工程，仲有咧，你而家海航集團，你成班紅色資本點樣落嚟香港侵吞我哋嘅土地？喂，呢啲你同我，你而家話俾我，你用咁道德言説，話中央政府點樣支持香港，就用呢兩個咁嘅例子。啊！一個叫沙士派， 我舉例好得， 派個口罩；第二個就話深誒，俾我哋用深圳機場。 同埋好多五毛喺度留言，就話英國佬賺咗我哋錢唔知啫，嗰啲判俾英國公司。係啊，金門建築，我信金門都唔信你中國海外。點解啊？因為我哋英國佬做嗰陣時，嗰啲工程係唔會出現造假嘅石屎。講完啦， 嗯， 係嘛？我寧願俾個價錢裏邊，我唔要淘寶，我要正貨。講完啦，係嘛？如果你咁中意大陸佬嘅，你咪日日上去買淘寶咯。你咪買嗰啲假 LV 用咯，你咪用嗰啲好似紅酒喺超級市場買嗰啲紅酒驗出嚟係冇呢個紅酒嘅 抽出嚟 嘅成分喺度， 抽出嚟， 全部都係抽出嚟嘅，係啊。咁仲佢咁中意咯，你咁愛佢哋，唔好喺度留言，搬翻去大陸住咯。 嗯， 係嘛？你又 enjoy 緊所謂殖民主義留低嘅法治、醫療、教育、環境、廉潔呢啲咁嘅嘢，你又表現自己咁愛國，係嘛？既然你咁爱国，点解你唔接受埋祖国呢啲咁样嘅契弟嘢，自然会有噶啦。咁你咪包容埋佢咯，咁你咪搬翻翻去咯。点解留喺香港？ 仲有你一班无论叫周南、陈佐尔， 仲要香港揾食咧？ 你 细路， 你系啊，你好意思同我哋香港人讲呢啲嘢？你成班前官而家仲喺度讲咁多嘢，你根本成。呢成班嘅所謂前，即係同香港有關嘅官員，全部喺香港揾緊食。你啲子女全部喺香港揾緊食，你根本就係獲取緊香港嘅利益。然後跟住你就同我哋講香港人唔夠乖，然後跟住你啲子女咧喺度揾食之餘就移民去美國。 我想問下陳佐耀嘅女係咪仲喺香港啊？大家問一問陳晴嘅呢位叫做佢當年陳佐耀，我唔知道一個月做廣告辦副主任嗰陣時係有幾多錢人工。而他的人工是足以送個女兒去外國讀書的呢？究竟他送個女兒去外國讀書的錢是怎麼來的呢？大哥，如果要跟你計，坦白說，好心你收下把口啦，已經是 還有啊， 即是老人系列了，已經是 仲要死出來的。你這班這樣的周南前新華社社長，你這個這樣的陳佐爾前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喂大哥，你已經不是官了，第一你還拆出嚟講咁多嘢做乜鬼啫？ 坦白講， 呢、這個真係佢哋嘅習慣。你睇下，你話而家同我講嘛，英國殖民地啊嘛，嗰、那個時代嘛，你諗下而家有邊一個英國嘅前高官會講咁多嘢嘅咧？ 好簡單，我話俾你聽啦。我有一次訪問呢個夏鼎基，佢就最睇唔順眼就係呢個中日嘅。點解咧？ 嗯， 所以就話其實我哋呢啲叫 colonial service， 即係帝國嘅殖民地嘅官員，其實做完之後就應該翻返去英國祖家。是不應該留在香港揾食的，而鍾逸傑是其中一個留在香港揾食的人，係嘛？即係梁振英的保家 啊， 其實喺佢哋英國同輩的眼中是一條撲街嚟嘅，其實係因為佢喺殖民地揾食，其實是一個 indecent 嘅，佢哋覺得呢樣嘢係嘛？大佬，你諗下共產黨老平個仔咪又喺香港講咁多嚟做咩啫？係嘛？你講到咁偉大、咁崇高理想、咁愛自己祖國山河。咁你嗰啲攞官咧？點解成個共產黨裏邊， 成個共產黨都係攞官， 都係攞官咧？ 啊，包括你而家， 包括習近平嘅家族嘅人咧，包括而家爆出嚟，郭文貴所講啦， 黃奇山， 黃奇山個老婆原來係有美國嘅 security 嘅 social security 嘅證嘅， 係啦，證明佢係美國人咯，即係簡單 嘅。 啊， 個養女就喺香港，但係美國籍嘅。 喂，原來黃奇山， 然後你負責反貪 啊？ 系嘛？ 唔系点嗱？你要問一個問題， 咁你咪同郭柏冇分別？ 黃奇山點解要做攞官？點解？嗱，那個原因好簡單啫嘛，就唔係就係佢自己都睇到依個中國共產黨嘅治下，如果有一日佢都會可能需要啊全身而退。咁你而家呢一班咁嘅前高官 喺度讲咁多嘢训斥香港人，你边有资格训斥香港？嗱，我唔介意你讲香港嘢，即系好似彭定康讲香港嘢，但你唔系训斥香港人嘛，大佬？你而家成班友仔喺度训斥香港人， 几时轮到你，大佬？一班吐痰， 你边有资格 管一班唔吐痰嘅人？呢、這个就系一国两制失败嘅原因 啊！ 英殖时代点解殖民地管治香港会成为模范城市，成为殖民地上边嘅皇冠上边嘅一颗明珠？个原因就好简单，因为英国人系细心经营香港。 嗯， 麦理浩十年时间，1972年到1982年， 嗯， 用十年时间去将香港改造成为一个世界城市。 嗯， 你而家回作为主权移交，我唔讲回归两个字，主权移交20年，20年啊！你用的钱不少得过麦理浩年代所有的 project， 我告诉你乘翻通胀都好啊，而家仲多过20年啊，是蹉跎岁月。那个是什么？是因为你 handpick 了一条契弟叫董建华，中药港、鲜花港、数码港等等这些东西。坦白讲，你闹香港人，为什么你不反省一下你们揀出来的那些所谓爱国爱港治港人士是什么水平的人呢？这些水平的人是辜负了香港人对他们的期望。大家不记得了董建华这条扑街啊，其实当日2003年50万人上街是叫他落台啊，其实是。是共产党令到香港的一国两制失败，然后跟着你就最衰郭兆杰啦，咁exactly 就是这样。其实就是一班 loser， 一班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的 loser。 现在权已经不在了，就是打嘴炮出来就帮共产党呢，这些叫做 继续争取自己的政治利益。 怎么说呢？就是说， 就是帮中共呢就说话， 就是他是像什么呢？他是像在菜街星期日那些阿伯 啊那些老人啊，就是见到那些穿低胸的大妈已经 turn on 了。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在菜街的大妈是很恶很恶 的，是很恶的， 是不是？就是周南这些阿伯啊，就是说对个咪埋去，他见到一个咪状的物体他已经 turn on 了，就是爆尸咯，不是就乱噏咯。喂大佬，这班人就算他跌倒在这个长安大街都没人扶的，这些人是没人识他的，因为根本在北京是。 我想补充一件事，事实上你说英国有哪个官呢是 coming 过香港，是没错，彭定康有 coming 过香港，但你要知道彭定康无论上美国国会，去英国国会定美国国会作好像美国国会，即是讲香港，因为美国有一个叫做不知香港法的嘛，香港法的嘛，即是李柱铭又去作证这样。但是这个他的作是一个对一个的所谓的香港情况的作证。这一样东西就不同，我自己觉得。因为为什么他是前港督，他是需要去作证呢？就是说喂，那时候我理解的所谓的中英联合声明是一回什么事，是应该保证香港的一个怎样的状态。喂，他有什么责任？你是前港督，你是有这件事你是有份的。 我告诉 你，但是他不是训斥香港。 我告诉大家，英治150多年。你找到一段说话是英国人去辱骂香港人的，你拿给我看看。真的，英治这么多年。是吗？ 咁你所谓香港人归心是有个原因来的嘛。你看到英国人怎样对待香港。好像世良所讲，他们有，你有没有在他们的口中去训斥香港人呢？ 同埋好简单，你们他们是不会明白的。1972年到1982年周南这些扑街仲是在这里搞政治运动，在周围在斗人。我们是父母逃避中共的迫害走来香港，然后在1972年我们有机会在麦理浩时代扩展9年免费教育，然后我们能够得到政府的资助是读到 Form 3甚至 Form 5、然后跟着扩展专上教育，然后跟着将个医疗改革，是将那些综合大型的综合医院起多一两间、然后跟着起地下铁路、然后跟住最重要是什么？改善个管治质素、就算没有民主都好，要个政府回应的社会更加快、提拔一班华人开始进入去 AO 的中层。 那时现在还有些人，即包括周南这些人就说、香港现在有的民主化是怎样好过即英国人。我告诉你错晒，因为为什么？那时有个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的。 老董杀了的嘛。 老董杀的嘛。喂，你如果讲民主，当时区两局，这个区域市政局和区、市政局就是一个最民主的，所有的议员是不是所有啊？抑或是就当中还有些委任，后来 全部，后来全部直选。 全部直選，而且佢係有個財政權嘅， 獨立嘅財政權， 獨立財政權嘅， 有獨立嘅行政權，因為區域市政總署同市政總署係隸屬於市政局，啊、不是隸屬於特區政府嘅。 即係呢啲人咧，老實咁，你一係咧就不學無術，周南呢啲人咧，你而家直你講話香港眷戀殖民主義，我話俾你聽，而家香港根本就真真正正係喺陷入一個殖民地嘅情況。 同埋最好笑，我話俾你聽，英治時代，我哋大學生嘅年代。我哋会高呼，从来唔会觉得羞愧。我是中国人。 嗯， 嗰阵时有首歌，张明敏， 唱到好行噶， 系嘛？仲有咩？侯德健， 龙 的传人，龙 的传人啊嘛。 仲有汪亚姐， 万 呢个咩啊？ 曹国勇咁中国人嘛？ 中国人。 喂，嗰阵时，喂，我哋都有份唱噶。 点解唔会面不红心不跳？ 点解英国管治之下？ 点解英国时代大家反而会高呼自己系中国人？而在共產黨管治底下，我哋下一代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呢？ 你好心你自己醜啦！ 大佬，你講出嚟都笑大人個口啦，真係 真係， 即係仲好意思攞出嚟講 呢三首歌，我都有份唱啊！即係話咧，即係都真係好以中國人為自豪嘅， 唔係因為 你而家嗰班愛國者，因為你而家大國崛起啊！嗰時你窮到褲都窿啊！嗰時我係有份嚟去攞啲衫過嚟去救濟我嗰啲嘅親朋戚友、啊。 因為最慘就係咁。 但係嗰時我都個身份認同係一個中國人嘅身份。 因為將中國兩個字啊，大陸好中意用一個 term 叫污名化，將中國人呢三個字污名化嘅咧，其實係共產黨。 嗯， 第一，共產黨不等於中國。中國是大過共產黨很多，在歷史中國的歷史裏面，在這個地方裏面執政的政權起起落落，所以不會是 last forever 的，所以你不等於中國。第一，第二，是不是中國人不是由共產黨去界定的，這個是每一個人自己對於那個國家民族文化的認同感，那個是有變化的。當你將中國兩個字污名化的時候，香港人就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嗯， 系嘛？呢、這个就系好简单。如果共产党唔系步步进逼嘅话， 嗯， 唔系喺呢五年里边系破坏殆尽香港嘅制度嘅话，系嘛？我唔相信下一代会拒绝做自己中国人，拒绝做中国人系一种情绪嘅反射。呢种情绪系咩咧？系厌共、恐共，既讨厌共产党，亦都用恐惧共产党。 其实唔止啦，除咗呢个所谓嘅政治嗰方面。之外咧，仲有文化啦。你睇到中共統治之下咧，嗰陣時我哋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嘅時候咧，我哋點解仍然係對即係個中國人身份係咁認同咧？就係因為點解當時嘅文化未咁差，仲係自從呢個經濟開放之後咧，你睇到嗰種嘅所謂嘅暴發户嘅嘴臉啦，加埋呢一個嘅所謂嘅造假啊，所有嘢都係假啊，完全冇曬，所謂黑心企業啊，又跟住咧，中國品牌變成一個嘅叫做咧，冇人再相信嗱，呢、啊、所有嘅嘢都係造成咗呢一代嘅人係難以去認同自己嗰個所謂嘅國族身份嘅。 嗱，呢個好簡單嘅啫，我就好贊成呢個中大學生會會長同埋阿鄭松泰博士嘅經歷嘅，佢哋咧就翻咗去大陸讀書，一個就讀咗北京大學嘅博士。一個就參加學友社的交流團，結果回去之後他就覺醒了共產黨是仆街。所以呢，你說由幼稚園奶媽說由幼稚園開始教導他們成為中國人呢，就我希望奶媽吸收了鄭松泰博士的教訓，即是說呢，當你越早教導他們的話，當他越知道共產黨做過什麼的話呢，他們就很大可能呢越這些叫做阿崩叫狗、啊、就越叫越走、啊，你越是想掩藏那些東西。我覺得第二個最重要的原因是什麼呢？現在有 Google 大神，以往你可以通過教科書，可以通過課程，可以通過老師在課堂上面去洗學生腦、 嗯、 但現在你要完成洗腦只有一個方法，就是好像北韓對付那個美國的大學生那樣，是破壞他腦細胞結果呢就因為手術不成功就死了、啊、就將條鹹魚堆給人。但如果你说真的要用那种方式在一个封闭的资讯环境洗脑呢、 嗯、 这个他就不可以将中国的维稳体制将它移植去第二度、 嗯、 原因就是说这样东西只可以在大陆一个控制传媒。喂，大佬，你们看看新加坡到今日爆发这个增产都已经慢慢摇摇欲坠、 嗯、 这个这样的维稳体制在新加坡都摇摇欲坠。你共產黨呢個係全世界嘅 exception 嚟嘅，你而家要將個 exception 當作一個全世界嘅典範，一個 general principle， 然後 apply 喺台灣 ，apply 喺香港、澳門，唔反彈都難啦！我話俾你聽，台灣點解會反服貿、太陽花、學運，係因為當年 共產黨找一個叫蔡顯明的人在台灣收購中國時報，收購台灣的有線電視，結果2012年爆發這個反媒體壟斷運動，而反服貿那班人就是由黃國昌，就是這個所謂台港連線的牽頭人，就是當年反對旺旺收購這個中國時報和這個有線電視的，而由學者變成是一個社運的人，這個就是共產黨，你越伸手下去搞呢，那個後果就是反彈的力度越大。這十年來可以這麼說，不承認自己中國人的原因，就是因為你伸手下去越搞得多的反作用力的後果來。他如果再搞跟著那五年呢，奶媽現在連幼稚園開始教了嘛，準備今天啊， 是啊， 是啊， 由幼兒開始， 由幼兒開始嘛。 你問過 我告訴你個反作用力更大。 除了呢，我告訴你，我現在已經可以宣布任何洗腦的行動都必然失敗， 一定失敗， 是一定失敗的。第二，我告訴你，777，你如果嘗試在幼兒園做任何國教， 其實有的，現在都 你問你，不是，現在有的，還有啊。你現在這樣講法的時候，我不知道你那個後續行為是什麼。你問過香港父母未先？你搞我，你搞我的呢，之前呢國教呢就話想在小學就已經呢都引起咁大的反應。你而家想在幼兒園搞我小朋友，你問過我哋香港嘅父母未先？第一，第二，我再次重申，同呢個 Selin 頭先開頭講得啊，香港小朋友，你同佢講國族問題，你有冇搞錯啊？幼稚園的小朋友應該是玩的，我連覺得他應該不應該，即我認為他不應該學那麼多東西，你現在還要他學一些國族意識？ 我想國族都不會，可能幼稚園就是搞玩土改啊，然後就用镰刀斧頭互劈啊，然後就玩這個兩幫紅衛兵武鬥啊，樣我覺得這個是最好的中國人身份的教育。 我現在就向777向你挑戰，你試一下，你試下在幼兒園搞啲咁嘅嘢，我徐少華一定唔放過你。之餘咧，我相信好多香港嘅父母都唔會放過你。你要搞嗱，香港地我話俾你咧，上次嗰個嘅反國教咧，真係唔係偶然嘅。因為點解啊？香港父母最注重、最注重啊！你搞我唔緊要，你唔好搞我小朋友。 唔係，同埋好簡單咧。如果你一早咁細個已經灌輸咗呢樣嘢咧，佢以後嘅人生選擇咧，我覺得咧就會好多做咗多錯誤嘅決定嘅，真係。譬如咩咧？買股票就買呢個大陸嗰啲嚟香港上市嗰啲啦，跟住冇耐就係個 CEO 俾人拉咗啦，然後有醜聞啦，跟住升學嘅話有芝加哥大學唔去，翻去清華大學啦咁樣。如果你做老豆老母，你見到你個仔女係咁嘅話，你会不会觉得 你学咗好多？你学咗啲咩翻嚟？ 唔系咯，喂，有噶，真系噶，话俾你听。有啲由细到大咧，俾人洗咗脑嗰啲系咁噶，即系我自己认识嘅系咁噶。到佢某一日，佢会觉醒嘅，其实知道自己傻咗嘅，真系。当佢哋拼命咁样将啲仔女拱去美国、拱去加拿大、拱去澳洲嗰阵时候，你叫香港人啲细路翻大陆交流。以前我哋啲公务员去牛津去呢个哈佛 Kennedy School， 你而家叫我去清华。去國家行政學院去聽埋嗰啲咁嘅垃圾，咁啲嗰啲課堂裏面教埋啲咁嘅共產黨史嗰啲咁嘅嘢。喂，大佬，香港競爭力唔衰退都幾難啦、啊！好多人冇問競爭力衰退係咩原因，就因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裏面咧，佢起用埋一班無能嘅人啊嘛。香港競爭力咪自然衰退咯，係嘛？跟住你諗下，回歸20年講嚟講去係咩啊？是讲緊佢哋最 concern 嗰啲嘢，23條立法、國民教育、中國人身份。喂，20年嚟，我哋要讨论嘅系咪净系呢啲咁嘅嘢咧？你谂下， 唔系你要解决呢个问题。 如果真系要回顾，真系要回顾，希望可以行前嘅话，我哋系咪要回顾呢啲咁嘅嘢咧？你呢班共干出嚟讲嘅，全部都系呢啲咁嘅政棍嘅说话，边一个正常嘅香港人听得入耳咧？ 其实呢三个问题咧，都系源于一样嘢嘅啫。你要解决呢个问题咧，咪就系良政善治，俾香港人普选，信任香港人，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嗱，呢啲咧就已经系一个嘅可以解决到大部分嘅问题。 同埋我再 讲嘅香港嘅政治嘅问题， 再讲一次，老左经常问一个好低 B 嘅问题，就系话过去咁多年，你哋又唔问英国人攞民主，而家点解又调翻转？就是这个要争真普选咁样。我再解答一次。当时英国人在第一个杨慕琦总督在这个日本投降之后回来提出杨慕琦计划， 成立一個 municipal council， 三十席裏邊就嚟自呢個一半嚟自直十席嚟自直選係華人，十席洋人嚟自直選，其餘各五席係功能組別。呢個係1948年。 嗯， 好啦，最近 CNN 報導解密嘅英國 National Archive 嘅檔案，50年代中期。周恩来警告英国外交部不可以在香港推行民主，如果不是会打仗。谁人阻碍香港的民主呢？请问是不是殖民主义者不给香港人民主呢？一或共产党一路以来都跟英国讲，就是说如果你推行非直化，好像新加坡这样的话呢，就一拍两散。这个才是令到香港在50年代两次错过民主改革的机会。如果沒有共產黨因素在這裡，香港我相信是會跟隨當年的新加坡的步伐，是進行這個 decolonization、甚至可以是英國，你以為他想 keep 住香港嗎？坦白說，在50、60年代英國是一個歐洲病夫、二次大戰之後，是不是他也很擔心遠東的殖民地成為他的負擔， 他就去殖民化咯，他慢慢交回殖民地出來， 就是 decolonization、緬甸、馬來西亞、汶萊，是吗？新加坡，是吗？真正阻碍住 decolonization 的其实是共产党嘛。因为他很清楚知道英国在香港推行民主其中一个 option 就是香港独立。所以他是要将两样东西捆绑之后呢 stop。所以不要再在这里骗人说这个因为英国人不想给香港民主。这个大家看回英国的国家档案是有记录在这里的，其实。 你而家香港，你要講啦，你頭先講歷史啦。香港97年之後出生嘅一代人，係完全睇得出香港乜嘢係冇俾香港人民主，就係、是、你中共咯。因為點解？ 因為都20年啦，大佬，你仲講翻1842年嗰啲事？ 然後基本法45条、68条呢兩條，你都係冇落實。然後跟住張曉明好意思講，就話好遺憾。这个的泛政治化令香港发展得没那么快。你要香港发展得快用什么啊？你咪就是落实基本法咯。落实基本法就是一个令到香港能够发展得更快咯。是什么人令到香港泛政治化？是因为你们全部用政治的脑袋。 政治标准去 政治标准来去衡量香港人。 是啊，就分爱国与不爱国嘛，你画一条线在这里嘛、然后有些人就永远都不用得嘛，然后用得那些爱国就是废人嘛。不是，这个就是这样，你画一条线在这里就是这样，我都画很简单嘛，都是回教会一样嘛。如果教会里面通常都是分信与不信嘛、不信那些人，即是信的人就不可以跟不信的人拍拖嘛，现在不知道是不是了。我僆仔嗰个年代都系咁啊，无论嗰个女仔几好样都好啦。如果你唔信嘅话咧，佢系唔会同你拍拖噶嘛。 你好唔满意呢样嘢？ 唔系，我举例啊。 我话俾你听，其实系好多都唔系咁嘅。 真系，因为嗰条友 你太相信啲女仔讲嘅嘢。 因为嗰条仔扮信啊，其实系嘛？你而家就咁啊嘛，你咪出咗李华明呢啲扮信嘅咯要。个原因就是你画一条线喺度啊嘛，画一条线就系 O K。如果你唔系爱国爱港阵营嘅， 啊 ，so sorry， 系嘛？你唔系治港者嘅一部分。 啊、 喂，呢个边一条基本法讲到明？话香港一定要爱国爱港，佢张德江所讲系一定要爱国爱港嘅人去管治噶。基本法边一条写明啊？同埋第二，爱国爱港嘅标准系点样 define 啊？ 爱国爱港系冇得 define。 喂，我承认我系爱国爱港啊！第一，我爱呢个中国， 嗯， 系嘛？中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 我爱中国文化，我爱中国土地， 咪咯？ 啊，我但系冇办法话我爱中国 香港，呢个更加清楚添啦，系嘛？咁问题就系你共产党自己订立咗一套标准啊嘛？就是、其实就是叫做奴才治港，讲得坦白一点、 啊、 所谓爱国爱港人士，你是要一班听话的奴才，而这班奴才将会在明天下午就会正式公布下一班奴才是什么人、而这个奴才的质素呢甚至出现不断下降、是吗？就是你想想以前譬如明朝还用太监，太监去监军及住戚继光及住这个袁崇焕这样、咁但系而家出現咗咩咧？連太監嘅質素都倒退 啊！你諗下，喂，三司不換啊！你呢個嘅財政務司嗰、那個嘅張建宗，跟住財政司啊陳茂波，跟住律政司呢個嘅啊袁國強。 嗱，嗰兩司大家都知道啦。我分析下張建宗呢條友，好少嘅，因為我同佢都有個即係一段共事嘅經驗。點解奶媽會用張建宗咧？其實好簡單，我覺得，因為張建宗係一個咧，永遠咧就係、是、咧。 未做已经谂住 exit 嘅人嚟 嘅。嗯， 即系佢戴 N 重头盔嘅。 嗯， 做嘢啊。 吓，未入就 exit 啦。 系，未做啊，未做啊，佢 FF 嘅政务司司长嚟嘅，其实。 哦。 系啦，即系一个幻想里边完成嘅脑内补完嘅政务司司长嚟嘅。咁所以咧就最适合奶妈啊？点解咧？因为奶妈系一个大权独揽嘅人， 嗯， 佢一定要摆一个废嘅政务司司长喺度咧，就卡住个位就算噶啦。咁而呢个张建宗咧系最适合做呢个位嘅， 嗯， 系咩？谂下佢做劳工处长嗰阵时候得到工联会称赞嘅，喂，大佬一个工劳工处长得到工会称赞都好奇怪啦，已经系系嘛， 嗯， 即系你一听落觉得好奇怪。咁跟住咩咧？就系咧逢亲咧老细做乜咧？他知道老闆做的他都不会提醒老闆有什么问题的，他会照做。然后获了的时候就是老闆什么。 嗯。 跟着你叫他去 initiate 的话他就什么都不会做的。 嗯。 那这类人呢其实是精通打工智慧的，其实。是这样挨到今天， 嗯， 能够做到政务司司长。 即是这些呢就是一个公司里面的那种的叫做什么呢，生存得最耐的一种的。 这些叫滑不留手，是泥鳅啊。 是啦，泥鳅来的。 泥鳅来的。 咁呢啲人咧，如果你俾佢做上去做 CEO 啊，死啦！即系佢而家叫政务司啦。咁但系喺公司里面叫 COO， 喺公司同事嘅背后咧就叫做扑街。 啊，咁都死噶啦！即系如果你 CEO 同 COO 咧都系呢啲咁嘅滑不留手嘅一啲泥鳅咧，咁你呢个公司都死梗噶啦，老实讲。 好啦，跟住你再数落去，所谓嘅呢啲叫一级一级顿顿一级啊！而家香港特区政府嘅情况啊，等于东莞市一样嘅。结果一级等一级是什么呢？第二就是升上去的副局长， 嗯，副局长， 啊，今天升到讲民建联的正座什么陈百里 啊那些 啊 有些名字都噏不出的，其实在民建联里面都是一条蛋散的，其实就升上去做副局长了， 嗯， 好了，副局长里面做得耐那些呢升不到职那些就撇了，包括邱成武啦，包括许晓辉啦， 嗯， 包括陆公卫啦，这些稍微似个人样这些呢就撇 了， 嗯，而留下那些呢就基本上又是大家都不识的， 嗯， 跟住你话再新入去嘅第一个叫罗志光，就系，是，呢个劳福局长， 嗯， 就系，是，民主党噶啦。咁咧，另外就系公务员转过去噶啦，就系，是，包括呢个聂德权啦，包括呢个黄伟纶啦， 嗯， 黄伟纶就系出任呢个发展局局长啦，聂德权就应该系做呢个政制事及内地事务局长啦。咁而家据说啊，今日宪报即系升到啦，提供嘅就系仲有一个公务员转过去做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就叫陳瑞夫， 嗯， 名都未聽過嘅人。咁咧就有個機電處，我唔知呢個最終聽日會唔會揭中。 機電嘅陳咩啊？陳唔知陳咩？陳元定唔知咩？唔記得咗咩名？ 名都未聽過。 係啊，係。總之係處長啦，啊，機電處。咁，嗯，就做運防局。 運防局係啦。 啊， 咁你諗下， 哇，幾級跳啊！ 一個執行部門嘅處長，嗱，仲好笑，未計嗰個叫政呢個特首辦主任，就由呢，這個。退休的呢个人民入境事务处的处长， 啊， 就是 K K Chan 陈国基出任。 陈国基啊， 咁据说呢个就系，是，亦都系即系心红的， 即系同 唔系个心好红啊，而系染到好红嘅，即系，就是，共产党栽培。我喺节目讲过好多次啦。 入境处啊嘛，大佬。 入境处由梁永贤年代开始已经成为共产党人才培育基地嘅。 梁永贤之后嗰个叫叶刘淑仪， 李少。光、白允禄到呢个陈国基， 嗯， 全棚都系嚟自入境处嘅， 嗯 啊，所以我就话呢个叫共产党人才培育基地， 嗯。 特首办主任呢个职位咧，可大可小，因为你系掌握住特首嘅政治动向， 啊， 包括好多同内地嘅联系， 嗯， 即系话如果特首重用你咧，或者北京重用你咧，两个老细都可以用呢只棋咧去制衡，一个就可以制衡上边，或者将上边嗰啲单咧吞咗佢， 嗯。 但是同样如果这个人不属于奶妈而是属于上面的呢， 我认为 这个就是太监监军了。 是啊，这个我觉得就很明显 了。或者是东厂监军了。 是属于是上面派落来的了。 我觉得很大机会，因为太 odd 了。 啊， 太 odd 了，这个人。 七根本跟他没关系。不 懂他的，你看到记者会。 啊， 是 啊 ,no eye contact。眼神都冇接觸。 你睇到佢嗰次第一次 announce 佢出嚟嗰個面部表情，你都知道佢兩個根本就唔係同一陣營嘅人。 所以咁講，總結而言，下一屆特區政府其實係六八九系嘅人士全面勝利。 嗯， 嗱，你睇到啦，劉光華留任啦， 啊， 陳茂波留任啦，袁國強留任啦，跟住仲要插多啲深紅嘅政客入去啦，包括陳國基啦。 係嘛？咁然後跟住你發覺奶媽系裏邊嘅咧，只係可以喺一啲蛋散政務官裏邊去掹一啲人上去咯。 嗯， 係嘛？咁而所有六八九唔中意嘅人咧，其實係冇一個能夠加入政府喎。大家有冇留意？呢、這個先恐怖喎。 嗯。 之前吹過出嚟嗰啲人名咧，咩莫樹聯啊、鄭若華啊，係冇人應承嘅喎，其實 係唔應承嘅話唔批啊， 我真係唔知啦。 啊， 我覺得坦白講，陳國基啲咩料咧喺政界裏邊，大家都耳語相傳啊。當你見到越嚟越唔對路嗰陣時候，就個廚房嘅熱度咧，其實唔係因為選舉俾阿胡蘇打殘咁簡單。嗯，個廚房升温係咩咧？大家發覺原來個廚師係冇辦法決定我點樣煮餸嘅。 嗯， 咁你入去個廚房去做咩咧？ 嗱，而家咧我睇到咧，嗱，